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伟刚， 我是外婆，是希杰。 希杰最近还好吗？ 最近还在感冒中，所以也是无聊中。 无聊中，可是你前阵子传了一个游戏给我。 哦，我说我解释一下，因为我那天很无聊嘛，下了班在家也不知道干嘛，所以我就往我的书柜看，哎，发现说有个 RPG Maker 的软体，那个时候买的，但是没有真的做过游戏。我想说，那来玩玩看这个好了，因为很无聊，所以我就安装完之后呢。我就去上 YouTube 搜寻视频教学，对，中国的视频教学。 RPG Maker 手把手的，一天一个晚上，他七集把它看完，然后跟他做一模一样的一个游戏。然后做出来之后，我就传给你玩了。 我很认真的，这个跟国王讲完话之后呢，就走到了小村庄，然后再跟小村庄里面的一个小姐，一个小妞，讲完话之后呢，他就加入了队伍之中。并且跟船夫要了一艘船，搭着船呢到了另外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呢，里面有个洞穴，洞穴里面有很多怪物，然后呢就手把手的把怪物干掉，然后找一些石头来敲碎，最后得到了一艘飞船，然后再搭着飞船呢飞到国王魔王的山区山中，然后进到了魔王的房间，跟魔王进行了一场决斗。老实说，我中间并没有花很多时间练功，到了中后段的时候呢，我都用回避，就是遇到敌人之后我就回避，拒绝跟他们作战，拒绝。哎，我想说可能我会打不赢魔王， 会 完全的魔王弱爆了，游戏平衡没有设计好。 没有，因为这个游戏本来就没有让你打很久的概念啊。 这个游戏本身可能并不是很好玩，但制作游戏的过程很好玩吗？ 有趣，但是也没有到好玩。 有帮你排解你的 无聊吗？ 无聊吗？ 有，那个晚上我活过来了。 你有认真的思考每一个按钮、每一个关卡的设计的原理， 对，然后我丢给你不是有发现一些 bug 吗？ 对啊， 所以我第二天就会变得会去 debug， 所以说，哎，觉得有学到东西，但是我知道之后啊，我传给你之后，反而我没有在做，没有想要真的想要做一个比较认真的做一个游戏的时候，我没有想法，反而是我刚你有一些想法正在制作一个游戏给大家玩，是不是？ 首先我要先解释，我们要先解释一下 RPG Maker 呢，是一个日本的软体公司做的软体。那它的目的呢，就是使用者可以透过这个软体，简单的，其实也没有很简单，就是设计一个属于自己想法的 RPG 游戏。它里面有一些参数可以去调整。角色的台词可以去做设计，然后呢，战斗的方式、移动的方式、破关的方式，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开发。那这个过程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希杰呢传了这个游戏给我，我觉得他有符合英雄旅程的精神。首先，他从国王那边得到了邀请函，接着他去找到了他的伙伴，然后呢？有一点点难度的打败了一些小怪，最后乘着飞船去打败大魔王，这基本上就是公式嘛。 对。 然后当我满怀欣喜的回到了国王那的时候，国王居然冷冷的回应我：“要加油哦。” 那是 bug。 那是 bug。他说要加油哦，我都已经打败魔王了，他跟我说。就拜托你咯，要加油哦之类的，那样子打气的话，我就已经打败魔王了，我就是来跟你邀功的，然后你就拜托你咯，要加油哦。然后我想说好，那我去找村民聊聊天好了。 村民倒是蛮觉醒的，谢谢你勇者，谢谢你勇者，你打败了魔王。嗯，这个 bug 很严重。 对啊，所以我回去马上改了， 但是我也没有玩了。你改好，我也没有玩了。但是我觉得英雄旅程其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你觉得你知道它只错一个地方吗？ 啊，什么地方？ 就是那个事件要把它改成自动触发，那我没有自动触发，所以就没办法。国王跟你的那个结局没有。 所以国王他并不是依靠真实世界里面那个事件到底有没有发生，而是依照他是一个城市嘛， 对， 所以他就是那个开关有没有开， 对对对对 on off on off 电灯有没有开的那个概念。 你打败魔王的开关有没有开？啊、那就算你开了，他还要选择自动触发才行、啊。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嗯， 跟最近的那个 Google AlphaGo 打败。李世石， 嗯， 是李世石，韩国的围棋高手，四胜一败。哎，简单来说 ，AlphaGo 也是一个演算法，也是一个电脑程式啊。它也就是做一些数值运算之后，就会下围棋了。 嗯， 那有给你什么启发吗？你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恐惧？ 嗯， 还是说你觉得未来会充满了希望？ 我想应该是希望多一点。 怎么说？你不会觉得 AlphaGo 像我个人就觉得 AlphaGo 这样的产物产生之后，搭配自动化双脚行进的机器人，搭配一些无人驾驶的车辆，那基本上很多职业都要被淘汰了。 对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嗯， 啊，这个是因为现在我们还在一个金钱主义的世界嘛。就是用资源换资源，这样子的概念。但是到那个伊甸园的时期呢，人呢，每天就在那个金字塔的顶端呢。 每个人都在金字塔的顶端。 每个人都在做实现自我的事情。 例如说， 而不是在做温饱肚子，所以要很辛苦去上班。但是这转换时期、过渡时期，一定会有人。 死掉 有人会没工作啊饿死啊、 嗯、 但是你能想象革命之后，我称它为机器人革命智慧革命、还是要叫 人工智慧革命， 人工智慧革命，革命必有人死掉，还好我在公单位 我们在公单位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死掉嘛， 嗯，比较难死一点 我们就是那个可以买 AlphaGo 来玩的人，而不是被 AlphaGo 玩死的人、 不是那个时候大家全世界都在，每家公司、每个政府都搞了一台超级 AlphaGo 之后呢，一切都自动化管理， 所有人都在开公司，而没有人在上班， 差不多这个意思。 我觉得这一天不会到来， 因为 过去电脑啊，我们刚才提到 RPG Maker 或者是 AlphaGo 都是跟电脑资讯工程有关。 嗯， 过去那个电脑呢是放在体育馆那样子的空间里面，然后大家用终端机的去轮番的使用它，然后要排队，它的资源是有限的。现在人手一台电脑，但是工作量只是上升而已。 我觉得我刚你的观点非常的重要。AlphaGo 就算真的弄到没人手一台，我们的工作量只会增加， 对啊， 也会做更复杂的事情，不会说变成伊甸园，你知道吗？ 我完全没有伊甸园这种想象，想象不出来。 那会不会有人没有工作？ 一定会有人无法驾驭智能、人工智能这个产品，而被取代、被淘汰。就像 那他们会变成什么人？社会上的犯罪分子？ 对，我觉得会，就是会变成 trouble。像过去我阿嬷。不会写字，也看不懂字，但他会讲话，会讲很多种语言，好，但是就是不会写也不会看，我觉得就很辛苦。那可能未来呢，没办法跟智能人工智能互动或使用的人，就是文盲，就会过得很辛苦，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等一下第二段再深入一点聊谈这个话题好吗？ 好啊，没问题啊。好，休息一下哈。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各个希杰的开关似乎被打开了，你有什么新的想法想要分享给大家吗？ 就是该怎么说呢？那个你知道，大家知道工业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经济学家，都说会有很多工人会波涛咯，会很惨， 被蒸汽机啦、纺织机啦被取代。 但是呢，那个时候他们是这样子预言的，但是实际上的结果反而是，的确有些工作，劳力工作是没了，但是却出现更多的管理职位，而且需要的人力还变得比以前更多。因为大家的产量可以上升嘛，那需要有人来管理。那些没读过书的人，那些比较工人的，有一部分当然就是变成犯罪了，有一部分就变成是要他活下去嘛，又不肯犯罪的话，那你就要 push 自己去 精进 、所以也有一部分这样，那所以的确会产生刚刚你说的那个情形， 知识落差。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被不能加成为那个不能加人工智慧的人，现在你要告诉你，现在你就必须要好好的 了解， 推自己 push 一下自己。 我有时候像现在智慧型手机不是很多吗？ 对， 但是你知道有我想你应该有遇过很多老人家，甚至是年轻人，但是像我姐一样， 你直接讲出来， 不，竟然他没办法驾驭智慧型手机。 他对科技产品的那个操作和使用有一些障碍， 然后也不敢去尝试，比如说按那个钮会发生什么，他们都不敢去尝试。那会不会如果我们两个或电视这个观众们如果不许自己的话，等 AlphaGo 变成一个普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成为那个不会用的人， 被淘汰的人， 就像很痛苦， 我觉得非常痛苦， 每次什么都要麻烦自己儿子。 就像我以前有碰过不会使用滑鼠的人，然后我必须要花二三十分钟跟他说明滑鼠跟桌面的关联性，那桌面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以现在的这个一般的普罗大众来说，使用滑鼠几乎 99.9999% 的人都会使用滑鼠，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刚才那个人会变得很可笑。可是可能再过一阵子，就是 我们自己吗？ 我们就会变成不会使用某种东西的人，而我们还很认真的学了还是不会，非常认真学还是不会，就是不会， 那就会很恐怖。对于不会的事情然后产生恐惧啊，因为恐惧而逃避啊，逃避就更不会 啊，更不会，甚至就排斥它，然后就会成为反智慧人工智慧的 那群恐怖分子。 对，所以我前阵子有发表一个言论，就是其实我们可能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敞开心胸去接受它，第二个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极力的阻止它。我们现在就要结党成盟的号召反人工智慧的族群。 你是反人工智慧派的吗？ 我现在还在选边站啊。 我目前是选择赞成使用人工智慧的那一群。 对，但是如果假设你想象一下自己是反人工智慧的人， 我是反人工智慧的， 那你现在就要开始，你知道那个大火总是从火苗开始。 对对对， 今年一定就是所谓人工智慧年元年。如果你在元年的时候不做些什么，等到他五年十年之后，你也做不了什么。 我懂你的意思， 反人工智慧就从今年暑假开始。 所以你打算要先做？ 我还没有决定要做什么，只是我觉得应该会有些人会去做什么。 我想一定会的。对， 或许我们可以收集一下反人工智慧的议题，在下一次的节目之中为大家做介绍。其实我们今天这集是想要聊另外一个主轴，可是这两个主轴没有什么关联性，但是 我想我应该还是可以用一个标题把它们串在一起。 好， 嗯，我是想要聊一下那个前阵子啊，有一个自然生态作家叫做刘克湘，他是台中人，然后他发表了那个一篇文章，就是批评台中的早餐文化为何如此贫弱。好，大概是这个方向和议题。那我们下一段是不是可以来聊聊这个话题？ 没有问题。 你对早餐有什么样的这个苛刻的要求吗？还是随便吃吃就好？ 随便吃就好。 好，所以你是属于早餐文化如此贫弱的 那一群 族群？ 对。 那你就是刘克湘这个作家的批评的对象？ 干他屁事啊！ 所以我们等一下讨论的时候，你可以，我希望你可以尽情的发表你对他一些言论的想法。 嗯， 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外博士，谢谢。 那个刘克湘这个自然生态作家呢，嗯，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台中人的早餐在哪》，那他里面呢就有稍稍的批评了一下，说他每次要去第二市场找吃的时候呢，都不知道要吃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对吃很讲究的人。对吃很讲究的人呢，在第二市场里面，他觉得他找不到，真正有特色的早餐，所以他就批评了一下。然后呢，他就用了台中的早餐文化为何如此贫弱，那个贫弱那两个字，我觉得非常的强烈。 嗯， 这已经是那个第一个痛点，在文章的末段呢，又说他去演讲的时候，有人就跟他说：“有啊，炒面加上老牌的东泉辣椒酱，再搭配猪血汤。”然后他听完之后，就回了一个苦笑。他认为这不算是一个经典的早餐。如果你是一个假设你今天是一个喜欢吃炒面加老牌东泉辣椒酱的人。你回答了之后，对方回你一个苦笑，你会不会有受伤的感觉？ 我是没那么草莓，但是没那么玻璃心，但是会觉得这个人，不然你是要吃牛排是不是？ 就是你的要求在哪里？ 对，你要怎样吃怎样早餐，你说说看嘛。 你说说看嘛，而且他都举了其他地方的很多特色，比如说什么屏东有饭汤蛙桂啦，嘉义有米苔木鸡肉饭啦，台南有咸粥鱼翅木鱼汤啊，头兔鱼粥啊，他举了很多其他地方，他独独对台中很有意见。 那台中有什么？ 台中有 清水米糕啊， 有很多啊，台中有很多啊。 对啊， 台中还有霸王，台中有霸王呢、啊、台中也有人早餐吃控肉饭呢、啊、也有人早餐吃，比如说像我个人就很喜欢吃葱肉饼啊，我觉得台中绝对没有他所说的那么贫弱。不过由于这几天已经太多人在骂他了，已经很就是这十天来已经非常多人在批评他，所以我倒也不是想要在这个时候继续酸他。 嗯， 我只想要透过我们这一集的节目来分析他过去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美食评论家，也是一个对城市规划很有想法的一个会提出一些建言的一个作家，名望非常的好。为什么他会犯这样子的错？你觉得他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 大头症？ 我个人觉得大头症是关键要素，就是他在发表这些文章的过程之中累积了一些威望，而这些威望使他开始自己觉得自己是精英阶级， 所以对于那个有人回应说嗯炒面好吃还要搭配辣椒酱哦，他产生嗤之以鼻的那种高人一等的心态，所以他可能是因为长期以来的威望导致他产生了大头症，而这跟黄安是一样的。就是黄安可能过去很红嘛，唱新鸳鸯蝴蝶梦，大家很喜欢他，然后他去中国发展之后票房也很好，那个观众也很喜欢他，他也赚了很多的钱，导致大头症，他认为他想要说什么就可以，然后就一直触犯了这个大家的底线，我觉得这个是主要的因素。那你觉得你会有大头症的情况吗？你会不会比如说你现在是拿摄影机，会不会有一天哦，你拿这个摄影机嗤之以鼻？ 不会啊。 为什么不会？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很专业啊。 哦，所以不专业也是一种福气咯。 对啊。 那这样的话英雄旅程怎么精进自我呢？ 我们精进自我的同时也是要谦卑啊。 谦卑谦卑再谦卑。 对啊。 我们小英总统说的。 嗯，总是会有人比你厉害。 所以我觉得刘克襄犯了这个错，其实是可以修正的。但是我觉得他修正不够好。 嗯，你说他后来又 po 了一篇新文章。 对，他又 po 了一篇新的文章。 他把台中人早餐在哪这篇文章转移话题到食安去了。 对对对对，他在3月16号的时候又 po 了一篇新的文章，他说我好像变成黄安了，他其实有自知之明啊。我觉得他也是很敏锐的作，毕竟他是作家嘛，所以他很敏锐。然后他就说，我其实是想要引发讨论，然后让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我觉得没有要冒犯大家的意思，其实大家可以去关心食安啊，辣椒酱可不可以改进啊？ 也许他真的是要人家改进的，不是说他早餐人在早餐店在哪那篇文章。 嗯，没有啊， 那不然不可能，像他这么有脑袋的人，应该不会说po 篇文章，然后就是单纯就是想批评而已。 他没有，他其实就是想要赚点击率吧。他成功了， 好吧， 如果以这个目标来说，只是他名字也臭了。他第二篇文章点击率也不错，但是他就臭了。 这是作家吗？ 对，作家。 他只是po 一个台中人的早餐内啊，这篇文章就把自己搞得比外遇的九把刀 还要臭， 好臭吗？有这符合比例原则吗？ 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则啊！ 我就是硬要把话题丢回九把刀。 九把刀好像是第二季还是第一季我们讨论过。哎，我觉得你这个倒是很关键哦。可是他伤害的对象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细细的探究九把刀伤害的对象是谁？ 他女朋友。 第一个是他女朋友嘛？第二是他外遇的对象，第三是他的读者、书迷、 信任 他 的， 信任他的人，认为他是社会公平正义化身的那些广大的粉丝。好，他伤害了这些人。哎，但是这些人可能有些人看新闻之前根本不认识九把刀，或者是九把刀是谁？哦，原来《海角七号》不是他拍的、啊，就搞不太清楚嘛。哦，原来，然后赛德克巴莱他没有演呐、啊。可能不认识他，但是我觉得他伤害的是那个他的读者群，他的读者群全台湾2100万人，并不是多数都是他的粉丝啊，可能忠实粉丝92万，然后这个一日粉丝可能50万，然后其他人就是哦900多，我有10把刀，就哎不知道嘛，状况外，哎，可是刘克襄伤害的是广大的百万的台中市民啊。超过百万的台中市民，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这样。台中市民都咽不下那口气，说台中的早餐文化为何如此贫弱？ 台中人并不认同这句话。 对，我觉得我家附近的那个三家早餐店，帮他打个广告啊，不用拿，他已经大排长龙了啦。的葱肉饼就很棒啊。那不贫弱，那要排队排很久哎、欸，那完全不贫弱。 那你那只有一家。 啊，早餐地图上面有把三家早餐店标示出来，那我相信早餐地图上面的其他的店 都是了不起， 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不会差到哪里去。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一段再回来。 欢迎回来，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 我们前面三段聊了这个 RPG Maker， 设定一些开关，然后去创造一个 RPG 的游戏，还有 AlphaGo 围棋的一个演算法，一个程式打败了韩裔的围棋大师李世石。然后后来又不知道怎么搞了，就聊到了这个台中的早餐文化为何如此贫弱的作家刘克湘。我是觉得他真的蛮可怜。你刚才说那比例原则，其实也有一点比例原则失当的那种问题，他其实没必要变得那么黑。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就真的是衰啦，就衰嘛。作家不就是写文章吗？我怎么知道我不小心用错两个字，然后就变黄安。黄安也是讲了一大堆屁话之后才变黄安的。 对 啊，刘克湘只讲了平落，好平落啊，就变成黄安，我觉得蛮可惜的。 嗯， 就是或许时间会冲淡这一切，希望他有一天可以摆回来。好，那我们再把他硬拉回 AlphaGo。 好， 我觉得 AlphaGo 也是蛮厉害的，他对那个李世石是四胜一败嘛，那一败很关键， 真的很关键。如果他是五胜呢？ 五胜棋王阿发狗，五胜棋王阿发狗，那人类所得到的讯息就是阿发狗说人类的围棋文化为何如此贫弱。随后 就马上会有一群反人工智慧， 反人工智慧的人就暴动了。阿发狗是 瞧不起人类， 黄安，阿发狗羞辱了人类的智慧，我觉得就完蛋了。反人工智慧的群众会立刻揭竿起义，拔掉插头，拒用 Google 的产品。 我 这几天看那个阿发狗的新闻， 嗯， 幸好他有那一胜。不然我在看他跟李世石对战的那些画面的时候，会有一种骇客任务的那个画面会一直跑在脑海中，你知道吗？ 对啊，对啊。其实骇客任务，我前阵子有看那个德国还是美国，不是有发明那个两足行走的机器人吗？ 嘿，对， 还有机器狗，四脚行走的机器狗。然后影片就是有人拿了重物去撞击它。 他会 去推他， 他会站着还是稳稳的站着？ 他就稳稳的站着，然后他会，或者是他被推倒之后扑街了，扑街之后他会自己想办法把自己扶起来，再站起来，再去把东西搬起来。这让我想到了那个228事件。 怎么说？ 人类就是这样对待机器人。机器人有一天执政之后，他们就会定2016年是人类迫害机器人元年，然后就秀出影片，你看2016年1月美国大学的教授推倒了我们的机器人祖先，2016年2月德国大学的一个研究生推倒了我们的机器狗祖先。所以如果机器统治了这个世界，那就会有纪念碑，就2016年是惨痛的一年，所有人工智慧都被荼毒，终于阿发狗为我们争了一口气。所以真的很恐怖，真的很恐怖。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组反人工智慧联盟？ 现在下定论还太早了。 好吧，我觉得我有点在硬凹了，反正就是这样。那对于刘克湘还有 AlphaGo 及 RPG Maker， 你对你自己有什么期许吗？我很想多说，我知道你现在病态还没有恢复，但是你可以给自己一点期许吗？ 期许什么？ 就是生病好了之后，我要成为 AlphaGo， 或者是我要用 RPG Maker 做一款刘克湘不懂台中早餐文化的游戏。 上礼拜跟你聊一个事情，跟我现在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很有关系。 说说看。 因为我这几天还是一样生病，就会什么都不想做嘛。 嗯， 我觉得就像你上礼拜跟我讲，与其自己做游戏， 不如玩别人做好给你的游戏。 对的，我有讲过这个话。 就是，哎，就是开始会有点追求极简生活。 嗯，那我讲最后一段做收尾好了。今天我去那个我们公司的北部展示馆，它是一个博物馆，北部展示馆拿了一个他们最新的活动，是彩绘吉祥物的一个活动。那它就是给你一个吉祥物的这个轮廓，黑色的鲜花的轮廓，然后小朋友呢拿到这个彩绘的轮廓，就是彩绘的纸，可以在上面彩绘，帮它画上不同的颜色，然后你就可以缴交，你就可以取得冰棒一支，然后也会有评分制度，优胜的人可以得到礼券或者是奖品。我就在想，如果我缴白券呢？这就是我的创作啊，我就是过着极简的生活啊，我就是认为吉祥物是白色的，那我可以拿到冰棒吗？如果你是北展馆的服务人员，你会给我冰棒吗？ 我会给你啊。 那你会不会怀疑我是来骗冰棒的？ 会啊，会有点小小的觉得这个人好混哦。 可是我有签名哦。 那你后来交了吗？ 我还没交，我只是想这个问题。极简生活的人，他是不是不希望那个彩绘的图片上面有什么图，有什么颜色？ 也许哦。 好了， 你只要能说服他就好。 那好，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我设计一个演算法，然后这个演算法就像 AlphaGo 一样，他会画画，但是他就是看着那个图画纸一动也不动。那他是人工智慧吗？ 他不想画吗？ 他那是他认为最好的画 哦。然后你说这个是怎样？ 他是人工智慧吗？ 当然是啊。 是吗？ 他判断的这件事情这个东西已经完美了，不需要画。 好了，我们把问题丢还给听众朋友。今天就到这边。 OK， 谢谢大家。